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30章，西弗勒斯·斯内普被赶跑，第96集。 人群渐渐稀少，只有一小伙人还留在下面的有求必应屋里。哈利走了过去，维斯莱夫人正在跟金妮争吵，周围站着卢平、弗雷德、乔治、比尔和芙蓉。 你还不够年龄！ 哈利走近时，维斯莱夫人正冲着女儿喊道： 我不允许，男孩子可以，但你必须回家。 我不！ 金妮头发一甩，把胳膊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。 我是邓布利多君呢， 那是一个少年团伙， 一个准备同神秘人较量的少年团伙，别人谁有胆量这么做？ 弗雷德说。 他才16岁！ 维斯莱夫人大声说。 他还太小，你们俩是怎么想的，竟然把他带来？ 弗雷德和乔治显出有点羞愧的样子。 妈妈说的对，吉尼。 比尔温和地说。 你不能这么做，不到年龄的人都必须离开，这是对的。 我不能回家！ 金妮喊道，眼里闪着愤怒的泪光。 我们全家都在这儿，我不能独自在那边等着，什么也不知道。 他的目光第一次与哈利相遇，他恳求地望着哈利，可是哈利摇了摇头，他气愤地回过头去。 好吧。 他望着通向猪头酒吧的通道入口，说道： 我现在就告别，以后。 忽听一阵窸窸窣窣，然后是扑通一声，又有一个人从通道里爬了出来，身体摇晃几下摔倒了，然后他爬起来坐到近旁的椅子上，透过歪斜的脚支架眼镜望望周围，说道： 我来晚了吗？已经开始了吗？我刚知道就 珀西结结巴巴地说不下去了，他显然没有料到会碰见这么多亲人。长时间的惊愕，最后芙蓉转向卢平，用明显试图打破僵局的口吻说道： 对了，小泰迪怎么样啊？ 卢平惊讶地朝他眨眨眼睛。维斯莱一家的沉默正在凝固，像冰一样。 我……哦，对了，他很好。 卢平大声说。 是的，唐克斯陪着他在他母亲家。 珀西和维斯莱家的其他人仍然在那里对视僵持。 看，我带了照片来。 卢平喊道，从上衣里面抽出一张照片给芙蓉和哈利看。照片上是一个长着一簇青绿色头发的小宝宝，正冲着镜头挥动胖胖的小拳头。 我是个傻瓜！ 珀西吼了起来，声音真大，吓得卢平差点把照片掉在地上。 我是个白痴，我是个爱虚荣的笨蛋，我是个只爱魔法部，跟亲人脱离关系，野心勃勃的混蛋。 弗雷德说。珀西咽了口唾沫。 对，没错。 行了，不可能说的比这更清楚了。 弗雷德说着，把手伸给了珀西。维斯莱夫人哭了起来，她跑上前把弗雷德推到一边，把珀西拉到怀里紧紧地搂住。珀西拍着母亲的后背，眼睛望着父亲。 对不起爸爸， 珀西说。维斯莱先生快速地眨眨眼睛，然后也冲过去搂抱住自己的儿子。 你是怎么明白过来的，珀西？ 乔治问。 已经有一阵子了， 珀西说着，把旅行斗篷的一角伸到眼镜后面擦了擦眼泪。 但我必须想办法逃出来，这在布里可不容易，他们一直在把反叛者抓去坐牢。后来我总算跟阿布福斯联系上了，他十分钟前向我透露了霍格沃茨要全力抵抗，所以我就来了。 是啊，我们确实希望机长在这样的关键时候能起表率作用。 乔治说，惟妙惟肖地模仿着珀西那副十足的假正经派头。 我们赶紧上楼战斗吧，不然所有像样的食死徒都被抓住了。 这么说，我现在可以叫你嫂子了。 珀西说着，跟芙蓉握了握手，两人和比尔、弗雷德和乔治一起朝楼梯冲去。 金妮！ 维斯莱夫人大吼一声，金妮趁着全家人和解的功夫，也试图偷偷溜上楼去。 茉莉，你看这样如何？ 卢平说， 不妨就让金妮留在这里，这样她至少能在现场知道事情的进展，但又不在战斗的中心，怎么样？ 我 这个办法不错。 维斯莱先生坚决地说， 金妮，你就留在这间屋里，听见了吗？ 金妮似乎不大喜欢这个主意，但在父亲异常严厉的目光下，他只好点了点头。维斯莱夫妇和卢平也朝楼梯口冲去。 卢恩呢？ 哈利问。 赫敏呢？ 肯定已经去大礼堂了。 维斯莱先生扭头喊道。 我路上没看见他们呀。 哈利说。 他们好像说是去盥洗室。 金妮说。 就在你离开后不久。 盥洗室？ 哈利大步穿过房间，走到有求必应屋边上一扇敞开的门前，查看了一下那边的盥洗室，里面没人。 你确定他们说的是盥洗？ 就在这时，他的伤疤突然烧灼起来，有求必应屋消失了。他的目光掠过高高的铸铁大门，两边是顶上有带翼野猪的石柱，掠过漆黑的场地，望向那灯火通明的城堡。纳吉尼懒散地耷拉在他的肩头，他内心充满了大开杀戒前的冷酷和决绝。